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看错敌人多可怕。Sun公司从创业开始就兴盛，但是经历一次 .com 泡沫摔下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了。等到第二次经济危机到来，就彻底垮了，没能撑过去。那么 Sun 公司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呢？在我看来，其实 Sun 公司的兴盛和衰败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：看错了敌人，等待自己的就只有灭亡了。Sun公司呢，就是长期看错了敌人，一直没有把个人计算机当回事儿，所以等更廉价的个人计算机成气候之后，它也无力回天了。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，在计算机发展史上是个人计算机取代小型机、大型机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里涌现出来的Sun公司，它的产品到底归类于什么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一方面，它其实不像个人计算机，因为它被用于取代更高昂的大型机和小型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它看起来又很像个人计算机，当然个人计算机要便宜很多，但很长时间段内也没有出现像 Sun 的计算机那样被用于做起服务器的。所以呢， Sun 的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样定位，估计啊 Sun 公司自己也没有想明白，或者根本没有去想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发展曲线中去看的话， Sun 公司的产品应该属于大型机、小型机到个人计算机之间的过渡产品，而且呢，更接近个人计算机一些。只是啊，一个公司没能够正确理解和想清楚自己的产品定位到底是什么的话，对其发展是很致命的，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：自己最终到底是在和谁竞争？如果选错了敌人，忙碌于和不正确的敌人做斗争，那么这战争最终注定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，结局可想而知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Sun公司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其实最终也是个人计算机的一种，只不过操作系统和硬件更昂贵一些，更强劲一些，那么Sun公司应该很早就会对个人计算机市场有足够的警惕，而不是从始至终都不把对方当回事。其实呢，Sun公司完全可以从软件的角度去占领个人计算机市场，因为呢，从服务器操作系统来说，Sun公司的 Solaris 操作系统是很先进的，而这个操作系统呢，是基于 BSD 版的 Unix 开发的。 Solaris 操作系统跨平台的实现会对个人计算机的支持变得很容易。那如果Sun公司一开始就学微软，在个人计算机市场也好好的卖一把操作系统，把高端服务器相关的个人计算机市场都占领了，那么就不会有后来 Windows NT 和 Linux 什么事情了。那换句话说，伴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发展，Sun公司的软件也会越卖越好，一方面可以用自己的硬件在高端市场继续蚕食大型机、小型机的市场，另一方面通过卖操作系统给个人计算机，在个人计算机市场分一杯羹，同时呢，还可以阻止微软等企业在服务器操作系统领域发展和壮大。若这样做了，Sun公司也就不会在后面的那一场个人计算机取代Sun工作站的战斗中失败了。那要做出这个决策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但难点在于Sun公司是否正确的看到了敌人是谁。如果Sun公司很清楚地知道将来要与之大干一场的敌人是微软、 IBM 等扶持 Windows NT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话，Sun是有时间和资源轻松地把这些威胁消灭在萌芽中的。那之所以Sun公司没有这样做，不是他没有能力这样做，而是他根本不知道需要这样做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总结一下Sun公司为什么会陨落。那最大的原因啊，是Sun公司长期以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对付 IBM、惠普的大型机和 DEC 的小型机上面。那这些呢，其实是陨落的市场，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的。Sun呢，也没有注意到个人计算机的发展才是计算机发展的趋势，完全对个人计算机没有任何的准备。以上Sun的故事充分论证了看错敌人是很可怕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看错敌人呢？实话实说，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答案。那如果我有方知四海而皆准的答案的话，那么我想我早就财富自由了。但是呢，从Sun的故事里还可以发现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。首先，挖墙角的都是敌人。Sun在挖别人墙角的时候，个人计算机也在挖Sun的墙角。Sun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，只是Sun从来没有把挖他墙角的个人计算机当回事儿。那我想呢，这是一个很悲哀的错误。也许对方挖墙角挖的并不是很厉害，但是这改变不了对方挖墙角这个事实。仅仅是因为这一点，也值得Sun公司投入很多精力去注意这个市场。其次，赚钱是在赚一锤子的买卖，还是要持续不断的赚钱？这个问题也很关键。Sun公司啊，特别开心自己对各种大型机、小型机的挖墙角行为，因为呢，这些都是钱，并财源滚滚了很多年。 但是呢，三公司却没有注意到整个市场的大小是有限的。即使这个市场都归给了丧，那接下来后续发展的路在哪里？可持续发展吗？三公司显然没有想明白自己赚的钱是有限度的，未来某一天可能啊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。所以三公司对于持续寻找下一个赚钱的项目，从上到下都不是很热衷，这显然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。最后呢，过日子是需要精打细算的，一个公司如果不知道开源也不知道节流的话，那么问题啊就很大了。三公司在 Java 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很多的资源，那么这一点作为计算机行业的一员，我要感谢三公司的无私的精神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丧做 Java 的时候却没有仔细去考虑怎么样让 Java 盈利。这种大手大脚的行为，即使公司在大把赚钱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件好事情，更何况万一公司走下坡路了呢？无论如何，最终丧公司还是倒下了，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遗憾。从丧公司成长的历程来看，丧的倒下最大的原因就是看错了敌人。所以我想，一个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时候，需要认真地思考清楚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？直接面对的竞争对手也许并非真正的敌人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值1000万美元，也可能远不